第十八课，路上辛苦了。一，句子。 117，从东京来的飞机到了吗？ 118，飞机晚点了。 119，飞机快要起飞了。 120，飞机大概3:30能到。 121，我们先去喝点咖啡，一会儿再来这儿吧。 122，路上辛苦了。 123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 124，是和子告诉我的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从东京来的飞机到了吗？还没到。为什么？晚点了，飞机现在在上海。起飞了吗？快要起飞了。什么时候能到？大概3:30能到。刘晶，我们先去喝点咖啡，一会儿再来这儿吧。 二， 你看，李成日来了。 你好，路上辛苦了。你们好，刘晶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 是和子告诉我的。 感谢你们来接我。 我们出去吧。 等一等，还有贸易公司的人接我呢。 好，我们在这儿等你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快要起飞了。 二，我们先去喝点咖啡，一会儿再来这儿吧。 三，是和子告诉我的。 扩展。一， 他是怎么来的？ 他坐出租车来的。他是坐出租车来的。 二，火车要开了，快上去吧。 四，生词。从，飞机，晚点，要了，起飞，大概，先，辛苦，服务员，为什么，一会儿，一会儿，感谢，贸易，公司，毕业，饮料，啤酒，出租车，火车，开。六，练习。四，听后复述。 我从法国来，我是坐飞机来的。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。在法国，我没学过汉语。我不会说汉语，也不会写汉字。现在我会说一点了，我很高兴。我应该感谢我们的老师。 五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三声加轻声。 怎么？晚上，喜欢，饺子，早上，嗓子，姐姐，奶奶，手上，本子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喝酒，和平，祝贺，随和，危险，周围，伟大，为什么。